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慢线，咁而家车龙排到去风力楼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风力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另外较早前弥敦道去长沙环方向近住金巴利道的工程已经完成了，现在快线重开。在新界大埔的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有紧急维修工程，近住南运路的慢线就封闭，经过小心。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南运路的慢线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周末有情人的私分，建立学习时间表很重要的，那就算子女在家里学习都不怕变得懒散，同时也要早睡早起，如果不是的，况且早睡早起身体好嘛，绝对是个良好习惯。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的家庭打气。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8:07，早晨小白，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阿欧， 系早晨啊，早晨林慧芭比都喺度，早晨芭比， 早晨啊，两位拍档，亦都同所有听紧收音机嘅你讲声早晨啦， 早晨早晨啦，嗱，今日咧就系8月24日啊，吓咁样，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咁啊，你嗰边嘅天气点样啊，芭比？ 阳光普照，而且咧都几舒服喎、啊、啲天气，即系虽然都系热噶啦，咁但系咧因为咧佢可能咁早咧已经好晒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嗰啲阳光晒落去，头先我经过见到啲公园啊、啲树叶啊嗰啲咧，都几靓咯，个感觉就咁啊，希望咧新个星期嘅开始嘅新一天咧，大家都可以精神爽利啦。 系啊，因为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咧，即系正如你所讲啊，阳光普照嘛，咁啊天晴啊大致同埋呢一个酷热添啊吓，最高嘅气温咧，哇，其实都会上到33度。不过咧，原来今日夜晚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哦，咁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啊吓，咁啊展望方面系点咧？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咁啊随后一两日咧，就睇翻个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示咧，哇，都话俾我哋知，嚟紧嗰啲时间，哇，又有雨啦， 哦、 又落大雨啦，咁系啦，嗰啲落雨啊、遮啊呢啲咁样嘅景象咧，又再出翻嚟啦。不过而家29度嘅，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哦喺度、哦， 咁可能要找紧。 啲時間，如果你要做啲户外嘅運動咧，就要星期一二做咗佢。如果唔係咧，即係好似小白話齋啦，根據天文台咁樣講咧，隨後一兩日咧驟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咁雷暴更加唔好出街啦，係咪先？ 其實唔係淨係話我哋諗住喐一喐啊，身體舒展下嘅人咧，要留意呢個天氣。其實好多工作咧都需要留意埋天氣。 係 啊，淨係講啊，裝修師傅啊，幫你油完油，你望一望個天氣，哇！如果你落雨連續幾日，咁咪過唔到。 同我架車一樣啊，架車攞出去整啊，洞門咧，如果天氣好嘅話咧，乾燥啲咧，就兩三日就攞得到啊。如果咧枕住落雨咧，一個禮拜都攞唔到啊。呢啲全部都係考量之列啦。咁啊，仲有好多公眾都要睇天做人嘅。咁啊，但係今日咧啊，睇翻通勝咧，有一樣嘢就好適宜，仲要擺咗喺頭位，就係、是、沐浴啦嚇。咁啊，唔、知道小白同埋芭比咧，有冇朝頭早沖個靚涼，跟住先翻工？ 以沐浴啊， 係啊， 沐浴 有冇一個咁嘅習慣咧？朝頭早啊，先沖個靚涼先， 因為冇時 嘅啫， 係咪啊？睇下嗰日嘅狀態啦，咁樣同埋睇下啲時間夠唔夠啦。如果好敏邊先起身，咁啊唔夠時間沖涼啦。好多朋友都係咁啊。如果啊早咗半個鐘頭起身咧，可以啊沖個靚涼，跟住咧絲絲然先翻工啊嚇。咁啊，依家就8:10啦。咁啊，如果你都夠時間嘅，咁啊沖個涼先翻工啦。咁啊，通勝話叫你今日適宜沖涼啊，即係沐浴啊嚇。咁啊，仲適宜咩咧？就係咧呢個修飾啦，同埋咧平道路咁樣都係啱嘅咁樣。咁但係有啲忌嘅嘢嘅，包括咧就係祈福啦，同埋咧呢個宜嫁娶嫁娶方面都係相對忌少少嘅。咁啊，所以呢啲都係需要留意嘅嘢啦。咁啊，今日咧就冇提到嗰啲開市啊、交易嗰啲嘢，咁即係中中停停啦，估計又唔係太。信心，但系又唔系太叫做令到你难堪咁样啊。 最主要都系除下心啦， 系啦系啦，呢啲都系传统智慧嚟嘅啫。咁啊，俾大家参考一下啦。咁啊，希望咧星期一嘅早上咧，大家都开开心心翻工去啦。咁啊，唔该晒 Barbie 先，转个头再同你倾好嘛？ 好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财金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环球嘅金股汇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啊 O， 早晨啊！今日咧，我哋不如啊，就由咧今个星期嘅市场焦点开始讲起啦，好唔好啊？ 好啊！嗱喺今日星期嚟讲嘅话咧，其实要留意嘅事件都唔系太多嘅。咁有两件事咧系特别要关注嘅。第一件事咧就喺今个星期四咧，就全球央行咧就将会举行咧就央行年会嘅。咁呢个 Jackson Hole 嘅，咁呢个系每年都较为重要一个央行嘅大会嚟噶。咁到期时嚟讲嘅话咧，联储局主席嘅鲍威尔咧就喺星期四咧就会率先发言噶。咁市场最关注咧就系联储局咧因应疫情嘅因素咧，咁大量印钞之下嚟讲嘅话咧，点样影响？发未来嗰个通胀嘅情况，咁点解会啲人会关心个通胀咧？因为咧见到近期咧，虽然咧就即系全球受疫情影响啦，个消费力都系减退咗啦，咁但系个通胀一啲都唔低嘅，个通胀都有成1.几%嘅，咁所以市场咧就惊啦，就话如果嗰、那个疫情真系过去嘅时候，个疫苗出现嘅疫情过去，咁会唔会令到个通胀会好即系嚟得翻嚟得好快咧？咁样样，咁所以咧大家都想听下咧鲍威尔嘅讲话，咁再加埋咧，就話鮑威爾咧，其實已經有差唔多一個月咧，冇見過傳媒噶啦，因為佢最上一次咧去見大家嘅時候咧，應該係7月底嘅議息會，咁所以咧到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大家都差唔多成個月冇見過佢啦，咁啊想聽下佢咧對而家全球經濟最新嘅睇法係點樣樣嘅。好啦，咁啊除咗鮑威爾之外嚟講嘅話咧，喺今個星期五咧就中國咧就五大銀行咧就會將會公布上半年嘅業績啦，咁啊大家都關注咧。五大銀行的業績的狀況是怎樣呢，去衡量整體中國的經濟的環境，所以呢今個星期這兩件大事呢我們要密切留意著 了。轉個角度，有一件事都很值得分析，究竟呢美國方面的政情怎樣影響經濟的狀況以至影響投資的氣氛呢？ 特朗普 土咧，有一樣嘢咧，我要建議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嘅，因為喺喺個疫情最嚴峻嘅期間啦，咁啊再加埋咧，就話我哋見到美國爆發咗啲社會事件啦，咁所以喺六月啊、七月啊份當其時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就特朗普咧個支持率咧就大受打擊嘅，咁喺當其時咧喺七月初咧，我哋見到咧就民主黨即係民主黨候選人啊拜登咧，佢嘅民調嘅支持率咧係遠遠拋離特朗普，拋離成10% 以上嘅。咁但係當其時嚟講嘅咧，拜登咧就似乎冇把握到個機會啦，再將嗰個優勢咧進一步拉開啦。咁啊相反嚟講嘅咧，隨後咧我哋見到咧特朗普做咗好多嘅唔同嘅動作啦，譬如好似關閉中國嘅大使館啊，對中國嘅社交網站作出打擊啊等等。咁所以咧就見到咧特朗普嘅支持率咧就慢慢係追翻上拜登嘅。咁就而家嚟講嘅咧，佢哋兩個人嘅嗰、那個差距咧，冇錯，都仲係拜登領先，但係呢個領先咧已經唔係10% 以上，已經係10% 以下，睇下你唔同嘅民調嘅情況，最差即係差距最窄嗰個咧，其實咧去到4% 差距嘅啫，咁呢個咧就反映到咧就話。特朗普咧嗰、那個喺從後追上咧係追得幾快下嘅，咁咧仲有一樣嘢我哋要留意喎，因為咧喺下個月即係喺九月嘅29日咧就會係首輪嘅總統嘅辯論啦。喺個辯論嚟講嘅話咧，大家都見到啦，拜登咧似乎佢講嘢唔係真係太過。即係同特朗普有差距嘅，似乎真係。如果一辯論嘅時候咧，我驚佢可能會嗰、那個嗰、那個領先嘅個情況咧，會更加咧係即係可能會跌翻落嚟嘅個情況會出現。咁所以咧就要留意住。好啦，咁如果真係有機會特朗普有機會贏嘅話，咁即係代表乜嘢嘢咧？嗱，如果特朗普有機會贏嘅時候嚟講嘅話咧，大家就要留意啦。因為冇錯，特朗普咧一向都係以股市作為佢嘅政績嘅。咁所以咧，如果佢係輸嘅話，咁其實對美股唔係一件好事。如果佢贏嘅話，有機會贏嘅話，咁對美股咧，短暫嘅美股咧可能會係好事。咁但係唔好忘記，因為咧特朗普咧就同好多唔同嘅國家，同歐盟啊，同中國啊，都有貿易嘅紛爭啊等等。咁啲人嘅諗法就係話，如果拜登上台嘅話咧，可能咧就會呢啲嘅貿易嘅紛爭咧會大大會減少啊。就算同中國嘅貿易紛爭都可能會減少啊。咁所以呢個咧係會對全球嘅經濟嘅發展、個貿易嘅發展係件好事。咁所以呢啲特朗普有機會有勝出嘅話咧，咁可能咧會對環球嗰個投資嘅狀況咧就唔係咁理想嘅。咁呢個咧可能咧就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因為如果佢特朗普有機會贏嘅，可能會影響市場嗰個投資嗰個信心啊，可能反而會對嗰個美金嗰個避險嘅情緒會高漲啊，會推翻升嘅美金。咁再加埋咧個美元有幾樣嘢值得留意啦。就算係睇翻個技術上嚟講，我咧美元咧確實咧係真係超賣出嘅，因為佢列好多唔同嘅指標，佢真係超賣出。咁再加埋咧喺美元咧喺五月份咧講緊當其時個美匯指數係100至101嘅指數點，咁但係而家跌到落去咧就得個93、92、93度啦。咁所以咧其實個美元已經係跌咗成8% 嘅啦，咁所以咧，如果話美元做翻個調整咧，其實咧亦都唔出奇嘅。咁啊，再加埋咧喺歐洲嚟講嘅話咧，亦都受到疫情嘅第二波影響都幾嚴重啦。咁呢個咧亦都會拖累翻個歐元嘅匯價。咁再加埋咧，就話而家歐元咧喺芝加哥期貨市場嘅淨持倉盤咧係去到成197,000+嘅。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大一個數額嚟嘅。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話歐羅有冇機會做翻一個調整，令到美金有機會回升咧，咁呢、這個可能性是大的，咁所以咧再加埋特朗普的民調嚟講，隨時有機會慢慢同拜登收窄啦。咁大家要準備呢一個嘅變化，去對個美元嘅匯價會造成影響嘅。 如果資金要靠拍咧，見到外匯市場有風起雲湧啦，咁啊，黃金市場係咪已經升咗好多之餘咧，仲有啲投資嘅機遇喺當中咧？咁啊，黃金嘅後市，温生又點去分析咧？交俾你啦，唔該曬。 好啊。講得好，我好監入啦。喺個金價嚟講嘅話咧，大家都可能會好關心啦，因為個金價之前就見到去到2100蚊嘅位置啦。咁然後咧，而家就跌翻落嚟咧，最翻挨近1900蚊呢個位置。而家最新係報1934美元嘅。咁、那個金價嚟講跌翻咁多，咁值唔值得吸納咧？咁我覺得個金係可以考慮嘅。咁啊，長遠嚟講嘅話咧，如果金咧，其實我就睇一樣嘢嘅啫，最主要睇咧就係市場對個美元嗰個前景係點樣睇法。 應該話對個美元嗰個信心嘅前景點樣睇法啦？個美金嚟講嘅話咧，如果你話長遠我係睇淡嘅，我只係覺得短暫咧個美元我唔排除佢有個反彈嘅可能性。咁但係如果睇個美元嗰個信心嚟講嘅話咧，我驚咧就隨住嗰個歐元對佢帶嚟嘅挑戰，再加埋如果電子化人民幣推出對佢帶嚟嘅挑戰嚟講嘅話咧，可能市場會開始對美元呢、這、一個貨幣嘅信念咧，可能會有啲動搖。咁呢個動搖嚟講嘅話咧，正正咧就係支持住個黃金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因為如果你對全球第一大貨幣美元你都有動搖嘅話咧，咁你就唯有就係信黃金。咁所以呢個咧係一直支撐金價嘅最重要嘅原因。咁但係要明白一樣嘢咧，歐盟咧達到財政統一咧，其實都有一段路要走啦。咁啊加埋咧電子化人民幣，雖然話好快有機會推出喺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咁但到而家為止都仲未推出啦。咁所以美元嚟講，暫時咧係冇一個直接嘅威脅。咁呢個亦都係解釋咗咧個金價咧暫時咧就落翻落嚟2000蚊留下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咁但係咧隨住長遠嘅發展嚟講嘅話咧，我睇個金價一步步翻上去2000蚊美元之上的可能性始终都是较大的，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今个早上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金股会大前瞻。今个早上唔该你，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过。唔该温生，拜拜。 好，拜拜。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60秒， 天文台宣布热带气旋新增名单，新名字包括有普拉桑和山陀尔，分别由马来西亚和泰国提出的，去取代造成巨大破坏的山竹和温比亚。普拉桑又叫做山荔枝，是马来西亚一种同红毛丹有近亲关系的热带水果。这种水果肉质鲜甜多汁，它只会在海拔360至1150英尺的潮湿地区才会生长的，所以在东南亚以外的地区都非常罕见。而山陀儿又叫做金钱果，形状口感和山竹非常相似，有厚黄色的外皮，果肉和山竹一样都是白色的。在泰国，每逢山陀儿丰收的季节都会举办嘉年华会的。虽然听落两款水果都好吸引，不过水果唔怕食得多，台风最好都系唔好嚟得咁密啦。 声音演绎彭家斌， 二台通识60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嘅菲律宾语广播系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佩戴口罩规例嘅呼吁。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ay nagsaibatas ng pagsuot ng face mask. Ayon sa regulasyon, ikaw ay dapat nakasuot ng face mask sa lahat ng panloob at panlabas na pampublikong lugar. Ang taong nakasuot ng face mask ay nakatakip ang ilong at bibig, sakop ang kanyang ilong, baba at pisngi. Kung mahuhuling hindi sumusunod sa batas, maaari kang pagmultahin ng $2,000 bilang parusa.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早晨，早晨啊，系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阿欧同埋小白啦，晨光第一线入边啦，当然唔少得咧，彭爷爷啦，彭爷爷早晨啊， 早晨啊，彭爷， 早晨啊，欧，早晨小白，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哇，真系好啊，今日 系 多咗啲时间，23分啫， 系啊， 系啊，咁啊好啦，可以同大家咧讲两样嘢咧， 哦，好啊，咩事咩事， 唔好净系讲一样嘢啦，讲两样嘢啦，咁第一样咧就系同我哋嘅听众的福祉咧好有关系嘅，而且咧亦都系同我哋开工好有关系，就系、是、咧 其實今天開始呢，我哋就可以呢恢復咧呢一個嘅二台嘅正常節目嘅廣播啦。 哎呀， 咁即 係 話咧，雖然今朝早咧晨光第一線咧都依然係八點鐘咧先至開節目啊，咁但係咧明天咧早上咧六點鐘咧，哎呀，小白又要再次辛苦你啦。 哎呀，冇咁講啦，我話等咗好耐，聽眾都等咗好耐啊。 開台時間，小白， 攞翻條鎖匙先。 其實咧係今天開始嘅，咁啊第一陣咧去到今天嘅晚上嘅時間咧，即係話咧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咧呢、這個敏感時刻咧就可以做翻兩個鐘啦，就唔使做到十一點咧就俾人啄咗啦嚇，咁啊即係咧可以咧做到呢個十二點，咁啊即係話咧十二點至到兩點咧，即係凌晨嘅時間咧，大家又可以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咧又聽到個一師兄同埋呢個林師兄啦， 師兄祠堂， 咁然之後接住落嚟嘅。就有子龍咧，輕談淺唱不夜天咧，又可以咧，照常兩點鐘咧就開始啦。 嗯， 兼且咧，凌晨兩點鐘之後咧，就開始咧，就直頭連呢一個嘅普通話台都會咧，係 join 埋我哋啊，加入埋一齊聯播。 哎呀，好啊， 比平常咧做咗半個鐘嘅嚇。咁啊，呢啲嘅轉變咧，就大家咧就其實都係翻翻去呢一個以前咁樣嘅狀況嘅啫嚇。咁都係。因應翻嗰個嘅疫情嘅發展啦，咁同埋咧就又不能一下子咧就完全咧就係同即係呢一個嘅一開始嘅時間咧一模一樣，咁又未至於，咁都係有少少嘅限制嘅，我哋依然都係，咁所以大家喺廣播上面咧，雖然聽到啲節目時段咧翻翻嚟啊，但係咧嗰個節目內容或者嗰個形式咧，點解好似都仲係有咁多封煙主持啊咁？咁其實咧都係代表住咧呢一個嘅未完全係百分百咧係。还原状态，不过都是好过冇啦。 系啊， 我哋自己做节目嚟讲，系咪啊？ 系啊，起码我哋咁多个嘅二台同事，大家又可以开心心畅所欲言，听众啊最好咩？听出耳由啦。 同埋，还原得70%，迟啲就会还原100%噶啦。咁啊，所以 即系循序渐进。 啱啊， 讲 得冇错，讲得冇错。 好啦，咁啊，第一样嘢讲完咯。系。咁啊，第二样嘢咧就同呢一个嘅电台节目完全无关啦。第二样嘢咧就同呢一个嘅呢个市。市面上面一啲嘅經濟活動咧，有啲咁嘅觀察啊， 咩事？ 知道亞歐咧會唔會都特別敏感一啲啊？關於呢個樓市啊， 會啊，樓市都敏感啊，真係。 你睇樓啊，近排係咪啊？ 唔係啊，睇到啲樓價 單位啊， 睇到啲樓價係咁跌啊，個心肝仔卜卜卜卜咁跳啊，係啊，驚啊！你 做咩？買砸咗好多貨咩？ 佢肯定係啦。 你而家一講啊，我自己都打一打冷震咁樣，七月效應啊， 唔好整濕啊！唔好整濕張凳同埋地下喎， 農曆七月效應啊！哎呀，好驚啊！ 好驚，唔使驚，我就唔係講啲嚇人嘅事，我只係想講一啲咧，即係一啲現況嘅分析，或者係個別銀行咧，即係批出呢個貸款嘅時候咧，原來咧你係做各行各業啦，喺呢一個嘅而家疫情期間咧，原來咧有一啲嘅銀行咧喺貸款上面啊，即係如果你做業主啦，想話做 mortgage 啦。喺呢个考虑上咧，都会咧，你嗰个工种咧系会被注视多咗嘅。咁过去可能你做mortgage 嘅时候咧，人哋都会留意你个本身你个收入稳唔稳定啊？你做乜嘢工啊？即系譬如成日讲嚟讲去话啊，如果系打政府工嗰啲咧，可能就会松手啲啊，冇咁紧啊，咁啦吓。好啦。咁原來話而家喺疫情底下咧，咩工種原來你係做咩工嘅咧？嗰間銀行咧個考慮會多咗，又或者咧唔批。 哦，會唔會係航空業界啊？ 飲食係咪啊？ Yes. 哦 你真係中曬啊！如果你係航空業界嘅咧，即係不論你係機師好啦，定係呢一個即係空中服務員好啦，原來咧有某銀行咧，即係某啲銀行咧，佢係會考慮多咗，同埋咧甚至乎咧。唔批俾你嘅，唔批嗰個嘅借貸俾你嘅，就係因為基於呢一個嘅行業。咁除咗話呢一個嘅航空業界之外咧，仲有啲咩嘅工種咧，都會係被多咗關注咧。如果你話你係做呢一個retail 嘅， 零售， 又或者係做呢一個嘅飲食嘅， 係 啊，都受到影響喎。 真係啊，呢啲 又或者你係做裝修嘅。 系啊，裝修都冇得 連貫噶嘛，啲嘢係。 即其實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喺而家疫症底下，邊啲行業咧比較艱難啲嘅？嗰啲咧朋友咧，如果喺呢段時間咧，即係想去置業嘅話咧，咁本來 如果你本身已經係實力好雄厚嘅，咁嘅唔使驚啦，唔使愁啦，係咪？咁、但係如果唔係嘅，你真係掹掹緊，係需要咧，即係要靠銀行借貸嚟到去做 mortgage 上會，咁先可以供得掂層樓嘅話咧，咁咧嗰個嘅考慮上面咧就要多一重啦。即係如果你本身其實你都好有信心，呢個疫症過後咧，好快咧，你可以恢復你自己的經濟狀況嘅，唔會受個工種咧影響你嗰、那個你自己揾錢嘅能力嘅。咁呢個就當然你可以去按照你自己需要去繼續即係去置業啦，係咪？ 係。 咁否則嘅話咧，就要諗一諗，究竟如果係咁嘅情況，即係我仲係咪喺選擇呢個時期嚟置業咧，定還是再稍後一啲嘅時間先咧？不過你可能又會計算啦，哇！稍後嘅時候會唔會？ 楼价又升翻啊！ 系咯，我就想趁而家有啲即系有啲牙力可以拗下数嘅时候嚟到入市噶嘛，咁啊咁啊，即系好多唔同嘅选择啦吓。 系 有冇啲心得要同大家分享或者系教路啊？ 我净系想系我净系想补充阿彭爷一句啊，你讲得完全正确啊，而且咧讲个后果俾大家听。如果你即系按揭嗰度搞唔掂咧，你随时会塌订啊吓咁啊！哇，嗰、那个吓订金都唔讲得少啊，辛苦储翻。系啊，所以咧， 真系，唉，买楼都系成世人好重要嘅决定嚟嘅，咁所以真系要考虑清楚一啲啊。 系，唔该，彭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再有大规模示威，要求掌权26年的总统卢卡申科下台。示威者在独立广场聚集，然后游行往 2.5 公里外的另一个广场，估计20万人参与。不少人手持反对派的红白旗帜，示威者指责今个月8号的总统选举舞弊。示威者一度在卢卡申科官邸附近聚集。上载到社交平台的片段见到卢卡申科手持步枪和穿着避弹衣乘搭直升机返抵官邸。警方暂时没有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国防部早前发表声明说，军队将会接手保护二战纪念碑，处理任何破坏和平和秩序的行为。立陶宛有数以万计的民众组成人链，声援邻国白俄罗斯的反政府示威。人链由首都维尔纽斯开始，伸延至接壤白俄罗斯边境，全长30公里。好多人手持立陶宛国旗和白俄反对派的红白旗帜。主办团体估计有5万人参加，总统努塞达亦都有响应，在边境的关卡出席活动。屯門近河福塘輕鐵站昨晚11點多發生傷人刑事毀壞和盜竊案，一名男子懷疑被四名男子持刀和木棍襲擊，暫時未有人被捕。警方說一名22歲男子遇襲之後嘗試登上一架的士，期間四人以木棍毀壞的士玻璃並拎走的士的行車記錄儀，之後登上私家車逃去。遇襲男子手部和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据了解，考评局正是就缩减明年文凭试考核内容咨询部分中学，包括研究取消中文科卷四考试和校本评核，而卷一阅读的考核范围将会删减两篇今年已经出题的范文。考评局说正是与学界商讨进一步审视下年文凭试和校本评核的安排，制定合适方案以交给公开考试委员会审议，又决定会尽快公布。教育局说局方和社会都非常关心疫情对来届中六学生在学习和考评方面的影响，局方正是与考评局研究不同的方案。教协理事宁波工学中文科教师黄美琪认为，减少两篇范文对释放课时的帮助不大，但可以给学生集中温习其他的范文。至于研究取消卷四考试，他说难评好坏，因为学生的长处不同，但如果及早公布，就有助学生部署怎样温习。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85，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8，人民币6.921。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898点，跌2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4.75美元，卖出1,935.4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慢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慢车，龙尾去到龙盘苑。在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就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加龙村。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咁喺大埔嘅太和路啦，水管工程就已经完成咗啦。大埔太和路去返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南运路嘅慢线解封，就系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南运路嘅慢线系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是阿 B， 是一个准妈妈。好多谢每一位每日在前线打紧仗的医护人员。希望大家都减少社交接触，撑医护，撑香港。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 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8:38啊，咁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今天喺我哋8:30之后咧，咁啊，都会咧喺叫做疫情底下啦，变革咗嘅少少时间，我哋就会有晨光大学啦。不过头先咧啊，8:30之前啊，听阿彭爷爷讲啦，我哋明天晨光第一线啊，恢复翻6:00开始啦。啊，所以听日咧呢个时间咧就唔会有咧就系晨光大学，晨光大学就将会咧就系去翻咧就系7:00至到8:00啊，咁啊喺7:00之后。咁就会晨光交通天文台之后咧，就会有翻晨光大学噶啦吓。咁啊，所以咧，如果明天要黐住我哋嘅大学讲师嘅话咧，就要留意翻啦，7:00之后嘅晨光第一线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啊，电话旁边就接通咗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系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Andy 啊，最近咧睇报道咧，见到有一宗报道咧都几吸引到我注意嘅，就系讲紧呢一个好得意啊，又可以话好奇怪嘅欢迎嘅仪式，就发生咗喺一个我哋都唔系几常听嘅地方，叫做基里巴斯。 系啊，嗱呢一个中国。住基里巴斯的大使呢、其实就3月先上任的。咁佢上任之后呢就去呢、一个基里巴斯其实一个一个群岛咁样啦，佢主要系啲珊瑚岛组成嘅。咁33个呢啲岛聚。就佢出访其中一个岛嘅时候呢，当地欢迎佢嘅仪式呢，就佢一落咗呢小型飞机啦、一落咗之后呢就有成，我諗张相睇落呢30个男人到啦、就趴喺地下嗰度嘅，就背脊向天啦。咁然之后咧，有两位女士咧就拖住呢个大使，叫做唐崇根啊，就双手，然之后咧就一路踩住呢啲人肉地毡啊，一路行上去，即系落机啊咁样啦。咁呢张相咧，唔知点样就出咗去，个来源咧其实都系。到到而家都係個謎嚟嘅，咁但係出咗去之後咧，就好大反應啦。澳洲同埋美國嘅即係啲評論員啦，亦都係就好快攞出嚟講咧，就話哇有冇搞錯啊？即係中國呢幅相咧就反映到咧，即係中國而家咧喺國際上高咧嗰啲氣焰啊，即係去到邊度都咧都好似好。大晒恶晒咁样， 好似觉得点解踩住人啊？咁啊，连你嚟到呢度上任都要踩住人哋背脊上咁。 咁但系咧就好快咧，其实当地啲人咧就自己解释咗嘅。即系佢哋个讲法咧就系话，喂，我唔系觉得系受羞辱嘅噃。呢、一个咧系我哋传统上高咧尊重贵宾到临嘅一个方法嚟嘅。佢哋话咧，其实主要咧系佢哋当地人用喺婚礼嗰度嘅。如果一个外族嘅人咧。娶咗佢哋當地嘅一個女仔咧，就會係用呢種方法歡迎佢。咁一講完之後咧，就台灣都有出聲喎、台灣都話嘢唔係嘅應該喎，咁樣即係都踩多腳。咁但係咧，跟住又得意啦，又再講翻咧，原來台之前咧呢一個基里巴斯咧，其實係啱啱同中國係建。即係恢復邦交冇幾耐啦，應該咁樣講啦。咁之前咧，其實佢哋就同台灣係建交嘅。咁所以佢哋講出嚟咧就話：，當時台灣即係駐當地嘅代表咧，叫做何登煌咧，亦都試過受用，即係接受過呢種歡迎形式嘅噃咁樣。咁、所以又唔係第一次噶啦。 咁冇理由冇人知㗎，嗬？ 係啊，咁所以而家就講翻出嚟啦。咁所以即係第一咧，就係話。唔係淨我咁樣做嘅。第二呢就係、是、咦唔係我想咁樣做嘅。 咁就公道啲因為各處鄉村各處例啫。 咁但係即係其實都可以咁講嘅即係雖然對方係咁樣嘅歡迎儀式啦。但係做外交人員都要諗一諗。如果有人用咁嘅方法就踩唔踩落去啦。咁講完之後呢跟住就仲有一個講法嘅就係呢啲後面呢有啲咩陰謀呢咁樣。正話講到張相咧，其實嗰個出處咧，揾咗好耐嘅，大家都真係揾唔到第即係邊一個人影出嚟嘅。但係咧，第一個喺媒體發布嘅咧，其實咧係一個係新西蘭嘅嗰啲即係 自由記者啦，他自己寫很多東西的，寫書的這樣。 是。 那他就在他自己的網絡上高呢，就這張照片和另外一張照片是同時即是左右這樣並排擺出來的。另外一張照片呢，他就說呢，即其實在90年代呢，中國亦都在那個島上高呢就被人發現了第二件事。 嗯，是什麼事？ 那件事是什麼呢？就有一個很大的啲衛星即嘅地面嗰啲大嘅鑊啦，即係接收站啊咁樣啦。係。咁開頭咧，即其實大家就以為咧係中國咧喺嗰度咧就做一個關於太空探索嘅計劃。 嗯，即似係嗰啲設備啦，因為望出嚟。 其實係真係係咁樣用嘅。 嗯， 有個基地喺嗰度，因為喺呢個太平洋島嶼上高咧，就方便咧追蹤啲即星射咗上去嘅衛星啊咁樣，咁就個成本平好多嘅。咁但係後屘俾人發現咧，個基地上高其實咧嗰個衛星指向即追蹤啲乜嘢咧，就指住去再最近嘅一個美國嘅嗰啲軍事基地。喂，你唔係和平太空探索喎，係愛嚟軍事用途喎，咁樣咁啊鬧出咗個風波嘅。咁一出咧就兩張相，其實係平排一齊出。咁跟住咧就大家覺得，喂，你其實有啲咩陰謀㗎？係咪台灣喺後面咧特登俾錢你搞出嚟啊？咁樣咁就好多呢啲陰謀論出咗嚟啦。 每一件事咧，即系当报道到出嚟咧，同啲外交有关咧，尤其是可能而家中国啊、美国啊、台湾呢一啲咧比较紧张啲嘅时候咧，就真系故事出到嚟。但系咧，因为我哋连张相喺边个摆出嚟都唔知咧，即系又难免大家有咁多个猜测嘅。 嗱，咁呢一个咧就我觉得件事基本上就都解释咗噶啦。 嗯， 即系你可以话张相唔好睇啦，咁但系嗰啲叫做客随主便啊嘛，系咪？如果唔參與，亦都好似唔俾面咁樣。 係啊。 咁但係反而咧，呢件事咧就令到我諗，我哋大家都可以因為佢關注多啲呢個吉利巴斯啊。係。咁佢哋國家咧，其實而家最大最頭痛一件事咧，就係、是可能係世界第一啦。 嗯，係邊方面先？ 世界第一都頭痛啦。佢哋講話，佢哋有可能喺二十年之後咧，就因為呢啲珊瑚島礁咧，其實係。啊！佢哋講話大約咧，就係、是、其實係喺水平以上，兩三米之間嘅啫。 嗯。 咁所以而家氣化啦，咁啲水位越嚟越高啊。佢哋就話二十年之後咧，可能已經浸曬啊。 嗯。 我哋成日聽係馬爾代夫啊咁樣啦。 係啊。 咁其實佢哋話呢一個馬爾代夫都冇我哋咁危險喎，我哋可能係第一個喎咁樣。咁所以而家中國同呢一個吉利巴斯建咗邦之後咧，其中一個講緊嘅大計劃咧，就係、是、會唔會中國出手咧，幫佢哋啲島啊，即係起高啲啊，即係直情建高佢。咁就呢一度係仲講緊啦。咁但係講緊嘅牽涉嘅資金咧，就係、是$3 亿坐緊，咁就係$3 亿其實幾多咧？即係等於佢哋成個國家咧，兩年總共賺嘅錢。 嗯，呢、這個國家咪本身都係一個比較落後啲嘅國家嚟嘅咧。 佢其實係以前係英屬嘅，咁你可以想象下啦，即係佢其實主要係旅遊就係佢經濟來源嚟嘅。咁同埋咧，亦都試過咧，係佢哋其中一個島叫做Christmas Island 啊。咁呢個就千祈唔好同澳洲都有一個 Christmas Island 嘅，就唔好撈亂。澳洲嗰個咧就是、因為有個英國人。嘅船長當時喺聖誕節嗰日咧，發現呢個島，所以叫咗做聖誕島。但係呢一個Christmas Island 係我哋講緊呢一個吉利巴斯咧，佢就唔係同聖誕完全冇關係嘅，只不過個發音好似 Christmas 咁嘅啫。咁呢個島咧，佢試過咧就係正話講嘅，就係話係做一啲太空。探索的基地咧，日本試過咧就同佢哋租咗二十年嘅喺島上高，亦都係用嚟發展太空計劃嘅。 嗯，睇嚟佢呢一個地理位置有呢個優勢喎。 係啊，咁所以主要就係一係就租出嚟俾人做呢啲 科學探測啦，第二呢其實就是旅遊的啦，所以突然之間呢要他整個國家的兩年的收入呢佔高自己呢也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反而呢聽到這裡呢有另一個呢萌生出來的少少陰謀論的念頭，喂，既然這麼多人喜歡在他那裡發展那麼多那些科學的東西或者是什麼基地啊，那那些如果有資金的話是不是可以幫手呢？因為遲了連基地都浸埋 喎。是啊，所以他們政府其實呢即都幾大嘅野心㗎，佢哋話二十年後咧，就可唔可以咧，就將佢哋轉到做咧，就係、是、呢個太平洋裏面嘅新加坡啊、杜拜啊咁樣。 哇！咁呢個都真係好有野心、 啊。好有野心，但係而家當前咧最當務之急咧，就係佢哋其實都講緊話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啦、就引申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氣候變化底下出嚟嘅難民咧，其實係咪難民咧？即係如果我因為氣候變化，我國家唔適宜住啦，我想走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最近佢嘅大國咧，就係澳洲啊、新西蘭啊咁嗰啲咧，咁到而家咧都唔係好接受呢個概念嘅。 系咯，咁啊，冇人希望自己住喺嘅家园系会受到呢一啲嘅影响，而将自己变为难民嘅，我相信。咁啊，不过咧，头先讲咗咁耐嘅呢个地方咧，基里巴斯咧，如果咧晨光嘅听众有兴趣想知道多一啲，或者了解下佢面对嘅一啲问题嘅话咧，都即系不妨上去搜寻下咧。其实网上我见到都有好多相关嘅资讯同埋片段，咁可能都可以令到我哋知多少少啊。 系啊，即系你就咁即入去睇下啲相咧，啲风景咧，都心旷神怡嘅。 系啊，都好靓啊，即系都。好適合去旅遊啊！ 困咗屋企咁耐啦，就起碼望一望啦。 係咯，飽下眼福先啦，我 好啊。 好啦，今朝講住咁多先，唔該曬 Angie。 好，拜 拜。 晨光大學。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洞洞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絕滅亡，生命力強人同綻放鬥繽紛，越過黑夜走更近，自身心中青翠樹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壞，珍惜這片原始心態，天高地厚小火種沒蔓延，別無限磨前如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染没有受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着岁月漫长，虚度亦无憾，平静对抗凶狠，受过冲动的教训，那天清风吹散密云，同行有更多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千如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捱，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 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混乱下遇上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旁观，仍是这样过。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哦，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终死不快，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扼杀，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 一首歌曲来自吴业坤， 为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一首歌曲原始心态，就好似头先咧，即系神光大入边 Andy 罕达咧讲咗好多，原来唔同地方嘅文化色彩咧，啊，我哋谂一谂嘅时候，原来又有佢哋嘅独步地方喺我哋呢一度咧，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同埋研究一下噶噃。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一次过出版好多首嘅 single 作品啦，令到喺流行榜咧突然间啊，每一只歌每一个位置咧都好似系佢霸咗咁样啊。Taylor Swift 呢个礼拜仍然都系稳占第三位 ，Cardigan。 Vintage tea, brand new phone, high heels on, cobblestones.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Sequin smile, black lipstick, sensual politics. When you are young, they assume you know nothing. But I knew you, dancing in your Levi's, drunk under a streetlight. I knew you, hand under my sweatshirt, baby kiss it better, right? 揾嚟有 The National 嘅成员 Aaron Dessner 咧，同佢一齐作曲同埋填词啊！呢个礼拜稳占第三位 ，Taylor Swift Cardiga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八点五十六分啦，继续有酷热天气警告底下，真系要问阿华梅姐有冇热亲啊？华梅姐， 华梅姐早晨。 Hi, good morning. 早晨，你好，你好。 各位晨光听众，我啊冇啊热亲啊，不过咧都香汗淋漓咁啦， 想象到。 唔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 系咪啊？香艳得滞 啊！系啊，我哋听到个心仔勃勃跳啊！ 哎呀，好啦好啦，哎呀，我着翻件衫先啦，咁样。 哦，原来衫都未着啊！哎呀，我又点估到咧？我以为香汗淋漓啫。 神嬲啊！ 哦， 系啊，神嬲啊！ 系啊，神嬲第一线啊！ 系啊，唔好嬲我哋就得啦，神嬲可以嬲，但系唔好嬲我哋两个。嗯， 我唔会嬲你哋啊，我仲开心添啊！听到你哋讲话，回复啲啊，广播时间正常。翻啲啲咁，我都会更开心嘅，等你哋吓。嗱、 啊， 我话梅啦，今日咧，其实咧，本来咧，即系听你两个咧氹得我咁欢喜啦，咁但系其实本来咧，我都有少少嬲嬲地咧，就嬲嗰啲嘅酒楼食肆啊，啲餐厅啊，有时咧真系佢哋啊，好唔生性噶。依家咧，其实都系疫情咧，仲系有一啲嘅限聚啊，同埋咧限堂食啊嗰啲嘅执行紧噶嘛，系咪？哈、 嗯 啊，我咧即系寻日咧。真係咧，美服出巡一陣啫嘛，睇下嗰啲嘅街邊嘅狀況咧，除咗人多之外咧，都係咧啊， 點解好得意嘅？嗰啲咧啊，酒樓食肆嗰啲咧，明明咧係啊，應該而家係兩個人嘅啫嘛，食飯係咪？就算日間嘅時間，哇、啊，佢、啊、可以咧嗰啲四至六人啊，咩六至八人啊，即係嗰啲咧都一樣有得排喎、啊，叫人。 嗯。 咁咩意思咧？你攞飛嗰啲咧？係 咯。咁 你唔係應該得一至二人嘅啫咩？ 全部都係二人台嚟噶嘛，應該係 係、 啊啊。奇怪啊嚇、啊！好啦，嗱呢筆唔講啦，另外咧。讲嗰啲食肆咧，咪好兴咧，咪搵喺门口度搵个人咧，攞支枪咧就怼住你个头，然之后就同你探热嘅， 系啊系啊， 探热枪。 嗱，咁其实嗰啲咧都系应该要做嘅，不过咧真系有时咧真系良莠不齐啊，有啲好鬼乸细啊，真系啊。好嗱，于是我又睇下啦。原來呢有一啲嘅專家嚇，啲醫學啊、教學嘅專家呢都同我哋講啊，其實呢用咩方法探熱呢嗰、那個準確度會較高一啲呢、 嗯、 如果我哋平時見到食肆嗰啲用個額探嘅、 啊、 即係額頭探呢，咁、 啊、 其實呢個準確度就唔係好高嘅。咁、 哎 啊、反而呢你用口探、肛探、耳探就会较为准确一啲，因为咧接近我哋人体所谓嘅核心啊，咁、 哦、 所以嗰个探热嗰个知道你系咪发烧嘅准确度咧就会高啲啦。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揸餐嗰位系降痰，刘华嗰套叫盲痰，食肆最兴做牙痰。 啦，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大埔滘段来回方向，近住荔枝坑一段就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白沙湾码头。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就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多车，龙尾就在加龙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啦，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新学年新常态，全家上岸准备好晒。 Give me five 天怡波盛子豪提提你，新学年如果子女需要留在屋企学习，不妨试下咁啊！ 将剩低而又干净嘅外卖工具，花啲心思 DIY 做一啲环保嘅家具。 反正网上面有好多呢啲教学资源，一家人可以一边睇片，一边上翻堂亲子美术堂。 南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为要拥抱新学年挑战嘅家庭打气。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星期一的早上交给你帮我们的听众做一个大市的前瞻，唔该晒。 OK。 咁上星期五啦，咁就美股就三大指數都做好嘅，咁道指升咗190点啦，咁納指同埋標普500指數呢都係創咗收市新高嘅，咁整體而言呢仍然係相當之唔錯嘅，美股方面。咁港股呢一邊呢其實就都今個星期都可以留意返幾樣嘢啦，咁樣。咁第一個呢就係即係騰訊呢 WeChat 呢一個即係被封殺呢一個事件，咁有一個新嘅進展嘅。咁有傳返就即係美國嗰邊呢就會容許呢個蘋果啊等等嘅其他公司呢就用 WeChat 呢繼續喺中國經營業務嘅。咁就即係被市場呢即係視為一個即係放軟手腳嘅一個即係取態咁樣嘅。咁即係原來即係可能封殺嘅事件呢就未必會大家想象之中咁嚴重嘅。咁亦都係令到呢即係刺激返騰訊上個星期五喺美國嗰、那個即係 ADR 嘅報價呢係升咗4%，咁所以預計呢今日呢騰訊呢將會高開，同埋亦都會帶動返呢港股呢即係再次做好嘅。咁睇返港股即係恆指呢一邊呢，咁上個星期都係喺返25,000点附近啦，咁就做一個窄幅嘅上落㗎。咁今個星期都係預計呢就會係呢一個即係區域啦，咁就波動嘅。咁下面個支持位呢大概就喺24,700点，上面呢個阻力位呢大概就喺25,500点左右嘅。咁大家都可以即係用住呢一個波幅區間去做一個即係短線嘅部署。咁另外一樣嘢呢就要留意返今個星期呢會有非常之多嘅公司即係公布業績嘅。咁喺星期五呢就會有呢非常之多嘅內銀啦，咁咁就都會公布返呢即係上半年嘅業績啦，咁咁依家市場預計呢就即係內銀上半年呢嗰個盈利呢就會倒退10%左右嘅。咁主要都係受累返呢一個疫情啦，咁就要即係做一個嘅一個撥備啦，咁樣。咁其中喺第二季嘅純利呢可能會大幅咁樣倒退 25% 添。咁所以如果本身聽眾朋友都係揸住即係內銀嘅話呢，咁可以呢考慮今個禮拜呢即係先行減一減磅先，咁避一避個業績，咁然後之後下個禮拜呢如果即係短線企穩返嘅話，咁先至再做返部署，咁就會比較好嘅。 嗯，明白啦。咁今日呢聽眾劉小姐就問就係1816啦，中廣核電力啊，咁佢啊2蚊邊買入嘅，咁呢隻股份問下 Jason 咧，應該點去分析咧？咁佢又應該點去操作咧？ 嗱，咁係話呢位聽眾朋友就2蚊買就算係比較高位啦，咁樣咁應該係今年大約係5月左右嘅即係高位嚟嘅。咁睇翻嗰個即係整體走勢咧，都係變成係一浪低於一浪嘅一個比較弱嘅走勢咁樣㗎。咁如果你話2蚊揸住嘅，咁依家咧即係都約莫已經係即係虧損緊15% 左右啦，咁樣。咁我自己建議咧，就如果佢係反彈到咧，大約係1.75左右嘅話咧，我建議係減一減磅先嘅，大約就減一半嚇。咁套現翻咧，咁可以做翻其他嘅投資部署。咁另外一半咧，可以等佢咧預翻大約3至6個月左右啦。咁希望佢可以即係上得翻去即係比較高嘅位置。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就即係呢一隻股份啦，中國核電力啦，其實本身都派息率都有大約5厘嘅嚇。咁其實都可以，即係如果你話做一個中長線嘅投資嘅話，收息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嘅嚇。咁就都有5厘息左右，咁所以如果你話揸住2蚊揸住嘅話，都可以暫時即係反彈到1.75咧，就減持一半，另外一半可以繼續再去觀望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曬 Jason，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嗯，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九点十二分嘅时间啦，又系时候准备咩啊？ 系啦，准备电话啦， 打个电话嚟1872388，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咧，需要你哋嘅电话啦，咁啊，亦都咧，你哋有啲祝福嘅说话咧，可以啊，同我哋分享下咧，咁就最好啦吓，电话1872388，依家可以打嚟噶啦，咁啊，与此同时咧，咁啊，紧接咧就系啊呢一个啊吓，亲子百分百咁样系咪去到 Part Two 啊？呢个九型人格，我记得上个礼拜都 讲啲小朋友啊， 哦， 系啊，原来小朋友唔同嘅性格都有唔同嘅方法咧，可以好好地教导佢哋嘅，系点样呢？听听先。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啊，继续咧就承接住上个星期咧，就讲下啊，小朋友都有好多唔同嘅性格，呢啲嘅性格咧又可以令到我哋嘅家长知道咗之后咧，用啲乜嘢方法咧去到好好地教导佢哋，令到佢哋咧就更加咧啊，对我哋家长嚟讲就系咩贴贴服服啊嘛，最好嘅呢样嘢噶啦。啊，电话侧边咧就揾嚟慈惠幼苗教育主任朱心注册社工啊 Rainbow 咧就喺度嘅。早晨 Rainbow。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上个星期你就同我哋介绍咗咧，就系有几种唔同嘅人格嘅小朋友嘅，包括咧就追求完美嘅小朋友啦，啊博爱型嘅小朋友啦，成就型嘅小朋友。我知道仲有咧都几多款式嘅小朋友咧，又系有唔同嘅方法可以好好地教导佢哋嘅。 系啊，咁我哋不如今日讲下四号仔咯，四五六号先。是啊嘛，四号仔嘅小朋友呢，其实我哋叫做感觉型，或者啲人讲四号仔就係一啲叫做艺术家或者好个人主义啊，好浪漫嗰啲。其实呢，四号仔嘅小朋友呢个特性啊，即係佢呢成日都会諗，我係一个独特嘅小朋友，即係我係同人与别不同嘅。咁所以呢，四号仔好得意。 唔係个个小朋友都諗我係与别不同嘅咩？ 都系，但系细路仔特别出添，即系佢咧，佢系会追求嗰种咧同你系唔同嘅，即系佢会觉得咧，所以佢个感觉系比较深层次啲嘅。咁咧，佢就比较艺术天分又会比较高啲啦，所以咧，佢对一啲美感啊、一啲艺术啊、音乐咧，好有独到嘅体验嘅。咁可能佢呢一方面咧就系佢个强项啦。咁同埋细路仔一个特色就系咧，因为佢比较咧着重感觉啊，我哋讲。咁所以有阵时咧，你会发现点解呢个小朋友咧，成日都匿埋一边嘅，而好似眼气咧，好似有啲多愁善感啊。好文静啊，甚至有时你会觉得，佢性格好似怪怪地，有少少咧孤僻咁。其实咧有机会系有呢个细路仔嘅特征啊。 咦 ，artist 嚟嘅，即系其实细路仔。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 artist 咧，佢可能都系有细路仔嘅元素噶。其实系，同埋细路仔咧，佢因为佢佢都几着重自己嘅世界啊，即系成日都会觉得啊，爸爸妈妈都唔明白我嘅，身边人唔明白我，咁佢比较敏感啲嘅。咁啊，所以咧，其实细路仔咧都几得意嘅，有阵时佢未必话。好多朋友啊，佢都会自我嘅世界多少少啦，比较自我啲。咁但系咧，其实细路仔因为佢都几艺术家嘅，其实系，所以咧，其实你又不能不承认咧，其实喺一啲艺术方面嘅发展咧，又真系几好噶、哦。 咁如果我哋面对住呢一类型叫做即系好靠感觉嘅小朋友啦，咁我哋家长喺叫做教导佢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地方要注意呢？ 系啊嘛，首先咧，当我哋要发挥佢个强项啦，例如哇，既然佢咁一个，我哋讲紧佢对美嗰种触觉咧比较敏锐啲咧，其实我哋可以睇下佢有冇一啲潜能嘅发挥，譬如可以带佢去一啲音乐会啊、艺术家啊、艺术展啊，或者系我哋亲身大展，其实喺里面咧，佢会更加发掘到咧一啲嘅佢嘅潜能啦。咁同埋咧，因为头先讲啦，细路仔其实某个程度上咧，好容易俾人误解系情绪化。其实细路仔唔一定系情绪化，如果佢健康咧，其实佢咧系好敏感人哋嘅需要咧，系一个好体贴人嘅人嚟嘅，可以系即系好了解到你深层次。但如果当佢唔系好健康嘅时候，就好似出现咗人哋觉得啊，佢比较情绪化。咁如果系嘅时候咧，咁家长就要留意咯。当万一你嘅细路仔嘅小朋友咧陷入一啲负面情绪里面咧，你要陪伴佢嘅，你要接纳佢，同埋咧你要俾佢喊出嚟啊，即系唔好成日同佢讲，因为咧细路仔相对冇咁理性啊，即系你话啊。其他类别啊，譬如五号仔等阵会讲，佢比较理性啲，你可以同佢讲道理都冇问题。四号仔咧，你同佢讲道理咧，佢更加会觉得你，你都唔明白我嘅， 对牛弹琴啦， 唔开心，系啦。咁但系咧都要留意啦，因为四号仔容易沉醉一啲咧负面感受，因为觉得负面感受就系令到佢好跌单啊，即系令到佢觉得 即係好好體驗到自己嘅存在啊，所以佢好體驗到一啲嘅痛苦嘅感覺嘅。咁所以咧，如果佢真係萬一偏向一啲過分一啲負面嘅情緒啦，咁咧我哋就要留意啦，家長要留意要輔導佢嘅，同埋咧令佢諗翻開心嗰一面啊。因為細路仔有少少不自覺地係沉醉一啲咧痛苦啊，即係嗰種情緒感受多少少噶。咁、你就要 turn 翻佢個台咧，去翻一啲開心嗰個位置裡面咯。 悲情啲嘅個感覺嚇。 你講得好好，係啊，有少少嘅感覺就，好悲情，好多愁善感咯。咁、但當然啦，我哋都講啊，其實型號最重要係究竟佢係健唔健康咯。如果一個健康嘅細路仔咧，就好有發揮佢嘅藝術才華啦，佢個人好敏感人哋感受，好明白人哋需要嘅。 咁就會變成一個咧，就好有同情心嘅小朋友啦，係嘛？ 係啦，所以其實細路仔都好好噶嚇。 咁嗱，四號都算係一個咧，即係非常之靠感覺型噶啦。咁有冇啲即係我唔係靠感覺，我好理性嘅，有冇呢一類型小朋友咧？ 系啊，嗱，五号仔咧就相对就同四号真系好唔同啦。佢咧就比较思想型嘅，比较咧我哋叫学术啲啦。咁所以咧，佢嘅自我意识就成日都会觉得，自己系有料嘅。佢比较追求知识啊，即系所以个人系比较理性多少少啊。咁佢个特征就系咩咧？佢会观察能力好强嘅，好敏感。 我中意睇嗰啲咩非洲大迁徙啊，中意睇嗰啲生态嗰啲，通常都系呢类型思想型噶咯，会唔会系咧？ 系啊，最中意问咩十万个为什么啊，即系好可以逻辑，好有条理，好中意谂嘢。咁佢求知欲好强噶，咁所以咧有时你会发现，点解人仔细细你问啲问题咁深奥嘅咧？咁可能你小朋友偏向思想型。 哎呀，我见到我 见到， 因为我见到我自己仔仔咧，成日都问问题嘅，但我又唔觉得佢系思想。 系咩？ 系啊，佢乜嘢都问， 发挥下。 可能啊， 系、 就试下撩 下。因为小朋友都好得意嘅，即系我哋成日讲好细嘅小朋友，其实佢都好奇心都好强烈嘅，所以佢样样都觉得好好奇，会问你。佢就未必一定系思考，但思考人有个特征咧，就是、我哋会有阵时佢真系会问一啲问题咧，你发现都几得意，系同龄嘅小朋友未必会问嘅。咁同埋咧，佢系有阵时会同你拗一啲 point 嘅，即系佢都几理性嘅去分析啦。咁同埋咧，佢有个特性就系需要几多自己私人空间，即系你唔好打扰佢。即系做紧嘢嘅时候，佢唔中意爸爸妈妈。譬如我哋上一集讲到咧，二号仔好中意黐住人噶，即系好中意 呢个就好独立嘅， 系啦，比较独立啦， 中意踱步谂嘢嘅。 系啦，佢同埋咧个强项系谂嘢，但系个弱项就系佢未必系 action 嘅，即系未必行动嘅。咁 思想家就系呢啲。 系啊，真系好思想家噶，所以佢都几啱咗啲咧研究啊，即系知识型嗰种。同埋咧，你发觉相对咧个情绪波幅比较少，同头先你讲四号仔系争好远。就走去突然间你见到佢饮泣啊，突然间见到佢好大情大性。但五号仔咧，基本上佢系好平稳嘅，成个人咧个样咧都比较好平静，你睇唔出佢个究竟啲咩嘅情绪感受噶。 咁如果面对住一个小朋友咁理性啦，咁系咪即系阿妈搞唔掂佢噶？通常都系啲理性阿爸咧，先至同佢讲晒嗰啲科学原理啊，咁先至叫做同佢容易啲吻合咧。 咁都互相補足啦，咁爸爸當然可能穿啱個台啦，如果爸爸都好理性咁同佢啦，咁但媽咪嗰種感性啊，或者即係其實都可以引發到小朋友咧去發展另一個佢個弱項，因為個弱項就係佢唔係好感受到人嘅感受啊，即係有時唔善於表達啦，所以佢嘅人際關係有時都係唔係好識得。相对啦，即系唔好识得同人相处，同埋觉得哇，同人哋即系做朋友有啲麻烦啊，即系宁愿自己世界继续谂嘢啊，继续研究啊嗰啲咁样咯。咁所以家长你又要鼓励佢咯。咁所以妈妈角色都好重要，好似你咁讲，可能爸爸就同佢喺个 理性分析， 你可以继续系啦。咁妈咪即系如果妈咪有啲角色就系、是、可能都引动到佢个情感嗰个发展咯。咁所以呢类嘅小朋友咧，好重要系乜嘢咧？你要揽多啲佢嘅，即系佢都会拒绝你，因为佢好酷咁样。系啦，但当你俾多啲佢嘅叫做身体接触啦，亦都俾佢感受多少爱，同埋令到佢咧唔系净系单单专注一啲我哋讲紧喺理性层面啦，佢个感受层面都可以发挥翻多少少。同埋记住头先讲咧，因为佢好需要空间，咁你就唔即系爸爸妈妈就要识做啦。咁有阵时咧就要系俾个空间俾小朋友咧，系自己去研究啊，自己去探索一啲知识啦，唔好打扰佢啦。同埋鼓励小朋友咧，喂，你有啲谂法咧就要行动，因为五号仔嘅小朋友真系好多时谂嘢多过做。咁所以咧，爸爸妈妈要鼓励佢要有个 action 咯。 咁会唔会有一类嘅小朋友咧？其实头先你话要揽啦，系唔使点样揽嘅，佢都成日咧会好自己好叻咁样黐住爸爸妈妈，特别锡爸爸妈妈咁样嘅咧。 通常二号仔啦，通常六号仔都会嘅，因为六号仔好需要安全感啊、哦，所以我哋而家分享埋六号仔先。 哦，好啊，好啊。好啊 其实六号仔咧就系、是、叫中性型啊，其实咧佢系啊，又系好好透，同二号仔一样啊，直成都讲。咁咧佢个自我意识就系话啊，我系中性，我好忠心嘅，即系咧我系好讨人欢喜啊。所以头先咁讲，佢会咧好主动咧去同爸爸妈妈咧有个好亲密嘅关系嘅，同埋佢个人咧系好有责任感，好勤力嘅，好、值得信靠啊。咁当然啦，六号仔都会中意问问题嘅，因为系中意寻根究底。但咧六号仔咧，即系六仔小朋友有样嘢咧，就系佢咧好多时都有啲好多惊啊，即系有忧虑啊，同埋有时都会有啲怀疑啊。咁啊， 系咪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嗰啲就 系 呢啲啊？ 系啊系啊，即系有时啲家长话啊，我小朋友要睇定啲，咁可能佢有六号仔倾向，佢唔系必要即刻去做嘅。譬如我哋讲嘅啲 action 型嘅，譬如三号仔，哇，佢好快嘅，做嘢好效率嘅。又或者我哋迟啲又再分享其他类，佢哋有啲咧系第一个就冲出嚟，但六号仔永远都唔会第一个，佢会睇定啲先。咁、所以就相对就比较我哋讲紧咧，佢会比较胆小啲啦，缺乏安全感啦，甚至乎佢哋会优柔寡断，有时叫做啲决定咧，好难做嘅，即系叫拣边样咁样食咩好，佢哋都好难做到个决定咁样。同埋佢好中意咧系低调嘅，其实六号仔唔中意咧，好似三号啊、一号嗰啲咧，要好出好 charming 嗰啲咁嘅感觉咯。咁所以咧，六号仔都有一样特性嘅，佢因为咁低调又踏实咧，其实你谂下佢人际关系都唔错嘅。不过咧，佢就未必话个个都，因为佢都好小心翼翼选择佢嘅朋友啊。 即系拣知心嘅。就好过净系拣普通朋友， 系啊！但一旦拣中咗你咧，佢就好忠诚， 一生嘅朋友， 一世嘅朋友，系、啊！所以六号仔其实真系好都好好啊，即系喺呢方面。咁同埋咧，但系六号仔有一样嘢就系我哋要留意咧，就系佢咧因为有时佢都唔识得表达个担心啊。咁、咧，你就要帮佢或者过于担心嘅时候咧，家长就喺呢个时候咧就话俾听，其实你所担心嘅咧未必会发生啦，同埋都帮佢搜集资料，咁令到佢咧都要学习轻松啲去望见事情咯。即系一六号仔都会紧张佢个人，因为佢比较焦虑多少少。 明白啦。咁今日我哋咧就分享咗咧，譬如一啲系感觉型嘅小朋友啦，思想家嘅小朋友啦，仲有一啲比较上忠诚嘅，可能我自己觉得咧都好有爱嘅小朋友。咁下次咧，仲有最后几个嘅唔同嘅小朋友咧，咁可以都分享一下咧，就系到底同佢哋相处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技巧，好嘛？唔该晒 Rainbow 先，拜拜， 拜拜。 我都唔该晒小白啦，为我哋分享咗呢个小朋友嘅九型 人格。系啊，同埋原来咧有阵时啲小朋友嗰啲叫咩自我意识形态咧、哦，我哋以为佢细个佢冇啦，原来佢哋咧喺几岁嘅时候，佢哋都已经咧建立咗自己嗰个嘅意识喺度。我哋都要尊重佢，同埋都话点样发掘佢哋嗰个潜能。 系啦，咁啊，亲子嘅学问咧真系博大精深啊！咁啊，系时候可以放松下，听下今晚咧港台电视31嚟讲咧有啲乜嘢可以睇下先啊，交俾神罗启新咯， 神光追踪31。 好啦，喺星期一9:30之前，梗系有 Kason 罗家新嘅追踪31啦。早晨 ，Kason。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我。 系今日夜晚有啲咩正嘅电视节目睇先？ 喂，今晚咧真系都唔到你唔噏得啊。 吓，点解？ 唔系噏得嘅意思咧，就是、个心啊，噏噏地啊，个头啊，耷耷地啊，因为咧就今晚8:00咧，铿锵集咧叫毕业快乐啊， 嗯， 系啦，咁通常咧以前我哋成日话，哎呀，啲仔女出身啊，咁你又可以毕业咧出嚟咧喺个你自己中意行业度大展拳脚啊，但系今年嘅毕业生咧，佢真系双重打击嘅，咁首先咧就之前就话有呢、這、一个咁样嘅社会事件啦、 啊。 系啦，而家咧又加埋个疫情啦，系咪做紧嘢嘅人咧都冇嘢做？咁、究竟你毕咗业嘅时候咧，又会面对啲一个乜嘢嘅工作环境咧？咁样，即系亦都访问过咧，有一啲嘅企业咧，佢都话。哎，即系其实如果我哋咧就睇长远咧，就栽培一啲毕业生啦、啊 嗯。 但系而家个市咁差咧，你请个毕业生翻嚟咧，佢喺生产力方面咧未上手啊。系、啦， 仲要教佢。 系啦，市场可能就有大量有经验嘅人喺度，咁你又如果要请，要可能请佢哋先咁样。啊，会唔会形成咧呢个毕业等于失业咧？咁啊，今晚啊睇睇啦。 哇，其实都每一年都遇到呢个问题，好闭翳啊！再加上而家即系叫做疫情又严峻嘅时候、 失业率又开始高企， 仲有个老板就系话我哋。 專係請嗰啲有經驗嘅人。哇！嗰班畢業生真係慘。 係啊，啲經驗唔知喺邊度嚟啊嚇，到時。 我都好大疑問，啲經驗。係 啦，咁啊，今晚咧呢個日常八點半咧，又可以睇下呢個石湖墟。 係。 原來石湖墟咧，經考證咧，已經有咧三至四百年歷史㗎啦。就係位處咧香港咧最北地理最優越啊嘅一個。墟市啊，咁但系咧，原来1955年咧至1956年咧有两场大火咧，咁啊受到严重打击啊，咁要1964年先重建到咁样。啊，而家咧呢条街咧又系点样嘅咧？咁啊，今晚又可以带大家去睇下。另外，港人港女咧就会去这个北极嘅芬兰嗰度咧。啊！睇下呢個北極光嘅， 哇，好睇喎！ 而家真係齋睇嘅，大家 係啊，我就未見過北極光，我好想見。 有陣時喺視頻嗰度咧，都有啲人直播過北極光嘅，咁大家又好似彷彿透過啲視頻可以啊喺香港都睇到北極光咁樣。 係啊，咁你話咧，即係而家你再睇咧，譬如睇旅遊節目咧，我覺得啊。就唔好睇嗰啲近近地啊，經常去到但係而家去唔到嘅地方，一睇咧就睇啲咧。就算啊冇疫情啊，你都冇谂过去嘅吓，咁啊你睇起上嚟冇咁心痕啊嘛，咁去到呢个九点半啊，咁你就一齐闯天下咧，来自喜马拉雅的天河咧，去到第三集嘅最后一集咧，就系从平原到海洋啊，咁你知啦，哇嗰啲河水你即系如果你喺谂啊，北嗰啲河水。你就咁就咁飲嘅啫，但係好多河水咧係由呢個喜馬拉雅嘅山脈嗰度咧，嘅冰雪融化咁一路瀉落嚟，你話個感覺幾 high 啦？ 哇！有冇話唔知嗰啲雪係幾多年前嗰啲水咁咧？唔知有冇呢方面考究 啊？哦，咁如果係幾多年前嘅水咧，就係、是。地球暖化咧，搞到佢咧溶咗出嚟噶吓，咁唔知里边会唔会有啲细菌，啲人系顶唔到噶咧？ 唔知饮唔饮好？ 系啦，咁但系咧，今次咧就去到咧，从平原到海洋啊，咁去到呢一个印度嘅卡齐兰加，去到孟加拉湾一带咧，咁去睇下，因为咧一去到呢一个咧，从平原到海洋之前咧，就会有好多嘅沼泽区啊、河口啊咁样，咁呢地方咧好痛苦嘅，因为咧佢又会有河水泛滥啦。 系啊， 但系河水泛滥咧，又会咧将一啲养分咧就带到去表面咧，形成嗰笪地方咧土地比较肥沃嘅。所以呢样嘢咧真系 好矛盾。 系啦，又有利又有弊啦。 系，佢哋亦都需要嘅嗰啲养分，如果唔系，佢哋就即系变咗死水咁样啦。佢哋又 系啊，咁去到今晚咧11点夜讲长节后偈倾咧，个题目就系叫出师有名啊。啊，咁你知咧，打仗嘅时候咧，即系譬如话你发起战争。咁你嗰个系咪正义之战呢？点解都会打仗咁残忍都有义与不义啊？就系、是、啦。咁呢啲嘢咧，究竟凭咩判断喺二战期间咧反纳粹系啱嘅咧？ 系 日本侵华就无理嘅咧？又凭啲乜嘢去判断咧？美国啊向日本咧掟呢个原子弹？是冇问题嘅咧， 系 咁呢啲都好多讨论空间。 呢、這个哲学有偈倾系我自己非常喜欢嘅节目，不过有阵时咧睇完之后咧成晚谂嘢啊，瞓唔到觉啊，吓好多思考。 其实你要抱住一个观点喎， 系 哲学啊，好多问题啊，都系讲完之后冇答案嘅。你千祈唔好谂住咧，睇完我就有个答案啦，因为你就赚失。 佢系带到你去第二个嘅思想空间啊， 啱 啊，啊咁啊，同人讨论嘅时候可以抛下啲咩 just war theory 啊咁样出嚟咧，打人啦， 系啊，啱啊，好，我哋今日夜晚慢慢睇啦，唔该 ，Cousi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负责统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检测系统今个星期稍后会开放接受市民预约，希望唔会出现人群聚集。市民预约的时候可以选择检测时间、地点，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和联络电话登记。在预约日期去到检测地点的时候，会再配有样本樽号码。完成登记和接受采样之后就可以。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会用电话短信通知市民。 聂德权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只要持有身份证和没有病征的香港市民都可以参加，外佣亦都可以。他呼吁企业在人事安排上方便员工预约检测，容许他们在办公时间参与。他又重申检测工作符合私隐要求和保障，资料同样本都不会离开香港，并会在完成检测之后一个月内销毁。警方说，今年头半年诈骗案件有上升的趋势，其中求职骗案和投资骗案分别有127和143宗，较去年同期分别增加大约五成和四成。低息贷款骗案亦都有上升趋势，由72宗大增至305宗，涉及金额超过2400万元，款项大约是去年同期的三倍。警方说，骗徒会假扮银行职员致电受害人，再传送假卡片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有使对方到咖啡店等的公众地方签约低息贷款，目的是骗取受害人缴付所谓的保证金或者是开设假投资户口。反诈骗协调中心收到举报，说骗徒怀疑假扮卫生署职员以电话行骗，录音讹称受害人确诊新型肺炎并需要隔离，要求受害人转驳到怀疑骗徒接听。有市民发现对方讲普通话，意识到并非卫生署职员，于是报警。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朝早由东京富谷的住宅出发，抵达庆应大学医院，是继上星期之前他再度前往庆应大学医院。共同社引述首相官邸表示，安倍是遵循医生上星期的吩咐，在一个星期之后再到医院，今次就诊是上一次的延续。《道外新闻》报道，安倍今次再到医院是要领取他的身体检查报告。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安倍早前入院进行超过7个小时的检查。外界关注安倍晋三的健康状况，忧虑他在应对新型肺炎的工作导致身体过度疲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评论白俄罗斯的危机的时候说，反对派要求总统卢卡申科下台是推动委内瑞拉模式危机。拉夫罗夫说，部分住在西方的白俄罗斯反对派成员希望流血，挑衅安全部队作出回应。他又严厉批评代表反对派参加白俄总统选举现正流亡立陶宛的桂哈诺夫斯卡亚，说他要求罢工和示威是全心制造不稳，挑起反俄情绪，令国家不团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今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53 点，升241点，总成交金额9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8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4点，升4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8元，升20元；美团点评244.6，跌6毫；阿里巴巴261元，系升8.2；友邦保险76.45，升1.4；小米集团18.42，升2.6；粤海投资13.04，升4仙；银河娱乐62元，跌3毫；网易153.5，系升3.5；港交所378元，系升1.6；信誉光学科技126.4，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7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7，人民币6.917，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8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7,870元，升10元。伦敦 金每安士买入1932.3美元，卖出193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康城路一段仍然都是挤塞，排到去百胜角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青山公路葵涌段月品酒店来回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外风骚快荣的曾志豪啊，逆境自强一定要听郑伊健的友情岁月，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曾共度患难抗疫日子，有你有我总有乐趣啊。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都闻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富平吓佢唔到嘅。 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 坤哥话喺2016年嘅时候咧，收到好多关于自己嘅负评嘅，曾经谂过放弃噶，不过最后谂通咗，亦都觉得今次嘅作品咧，正正系勉励自己要保持住对音乐嘅初衷。 混乱下遇上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 作曲编曲黄思燕，填词有陈永谦，监制舒文。上榜四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又转投咗新唱片公司之后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吴奕君《原始心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晨啦，9:40，小白你好啊， 系啊，即刻要揾阿芭比出场啊， 好，芭比 好想去玩啊， 系啊，今日你啦，亲子嘅小嘅王国啊，有芭比喺度， 系啊，你讲啱咗啦， 系、啊，我一阵都帮你配一只有个孩子字嘅歌啊，一阵谂住吓， 哦，好啊，好啊， 咁、 啊、 但系你先分享咗先， 好啊，嗱，今日讲嘅嘢咧，阿小白其实都应该知道我上个礼拜五喺屋企做紧啲乜嘢嘅， 吓、 啊。啊、你有冇啲印象呢？我喺屋企同个女一齐 啦。哦，系啊系啊，喺度画嘢嘛，记得啦。 咁啊，事完咧，就系因为其实咧，大家都好似我哋家长咧，就是、不停咁样就系搜罗一啲新嘅玩意啦。希望咧最好就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咧，可以消磨时间之余咧，个家长又唔会话太辛苦要准备好多嘢。 可以唔辛苦就更加好啦。 系啦，咁又可以令到咧嗰个亲子时间咧，个小朋友又会好难忘嘅，但系又学到嘢。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就发展一下咧。我个女儿都几喜欢的一个范畴、 啊、其实你个女儿会不会突然问你一样东西 什 么、啊、妈妈妈妈其实呢我咁多玩具有冇一样嘢呢係唔使学嘢㗎係咪 係纯玩嘅有冇得纯玩团咁样 想有冇啲 hea 玩嘅媽媽 嗰啲習慣 好 heavy 呀媽媽 係 呀好好啊我觉得 即係芭比唔觉得 heavy 嘛 因为佢由 day one 开始已经植入咗呢个模式呢你所有玩嘅嘢呢其实都要学到少少嘢咁係咪又有个、玩完之后嘅满足感同埋快乐仲可以增长到少少咁多知识，系咪、 啊、 好好咧？ 其实咧最满足同埋最快乐咧就系个父母咯，因为咧佢慢慢就可以训练到自己自动自觉觉得要学习嘅心态、 啊，又有 me time 系咪？ 系啊，同埋因为咧佢哋就嚟咧叫做嗰种开学，虽然系视像授课嘅开学啦。咁但係始終都好多學校咧，小朋友都要跟翻個時間表同埋常規嘅一啲模式。 係啊， 咁我覺得咧，即係貼近啲九月頭咧，即係而家嚟到八月尾啦，咁都做翻一啲咧同課堂有關嘅親子時間咧、無形都幫到佢哋咧去集中同埋咧提高翻個專注力、因為之前可能都始終有啲心散啦、咁多個月都冇話有一個常規嘅課程要去上，可能有啲學校咧，就算係視像教學咧，都可能只係間歇性嘅啫，未必時時係啦。 其實 我自己學校都係冇乜話視像教學嘅。 視像教學其實細路仔要坐定對住個 mon 咧，都好難嘅。 係啊，咁所以開始要訓練翻佢哋集中啦，同埋知道乜嘢叫做上堂啦，就唔係話玩啦。 咦？你今日有法寶喎、 啊？係啊，我今日有個法寶啊。其實咧，要小朋友自己咧坐定定咧就好簡單嘅啫，就係俾一啲佢自己好有興趣同埋覺得好好玩嘅嘢佢坐低。咁、但係其實咧無形之間咧又係上緊堂嘅。咁、我咧就買咗兩件法寶翻嚟。咁、因為咧我女女都幾中意畫畫嘅。咁、但係你知啦。小朋友可能畫嚟畫去咧，都已經好多嘢都畫過曬啦。咁所以咧，我就唯有用一啲新嘅顏料同埋一啲新嘅工具咧，去令到佢有啲多啲嘅興趣啦。 啊，你又好啦，你個女中意畫畫，你又 OK 啊，你個仔都幾得意啊，畫畫得， 你都畫噶，不過畫上牆係嘛？ 同埋我個仔中意破壞啊！我發覺咧， 介紹嗰樣嘢都啱你啊！ 我買啲木板翻屋企得㗎，洗得甩㗎， 係啊，洗得甩㗎。因为咧，我就买咗两样嘢，唔知小白有冇听过啦？一样嘢咧叫做油画棒， 油画棒 系啦，但系俾小朋友用，幼儿去用嘅、第二样嘢咧叫做水彩笔，嗱唔系水彩，系水彩笔， 嗰啲一洗就洗得甩嗰啲嘛， 系啊，两只都系一洗就洗得甩， 即系有啲譬如佢中意见到哇，你件衫白色咁靓嘅，姐姐，我帮你画两笔啦，咁样嗰啲洗得甩嘅， 最好就唔好鼓励佢有呢个谂法啦， 冇嘅，佢暂时都未有， 要佢布置啦，如果唔系就唔好咁教啦，我觉得，因为你好危险啊，唔知边件画得边件唔画得噶嘛，咁咧嗱呢两样嘢咧其实都系好容易洗到嘅。咁亦都係因為咧，佢同水咧會有一個嘅即係可以稀釋到佢嘅作用啦。咁、所以佢容易洗啦。但另一樣嘢咧，亦都係因為咁咧，佢嗰個上色嘅方法咧就好多變化啦。嗱，雖然咧係只係簡單兩種唔同嘅筆啦，咁但係嗱，油畫筆咧就有兩個用法嘅。第一咧就係因為佢本身咧其實個樣咧望落去咧好似一支蠟筆㗎，即係一個固體嘅顏色棒嚟嘅。 然後小新就行出嚟啦。 唔係啊，冇啊，冇呢件事 出現啦。 咁跟住咧，当你用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一个非常之软嘅质地啦。咁所以如果小朋友咧惯咗用普通揸笔或者写字嘅力去画咧，咁嗰种颜料咧落咗张画纸度咧，个效果就好似油画啦，因为一劈劈咁样画出嚟。 多水分啦。 比较多油分重啲嘅，佢好软身嘅。咁所以就称之为油画笔嘅。 咁另外咧，水菜筆就係咩咧？其實佢係一個非常之容易化開嘅顏料嚟嘅。嗱、 哦， 水菜嘅特性其實都係容易落咗張紙度咧會化開啦，做咗嗰個即係比較淡色啲嘅效果啦。咁、 嗯、 其實呢種筆咧都係有兩種用法嘅，一係咧就你直接畫落張紙度，再揾一個乾嘅乾淨嘅油掃咧，就點啲水就將啲顏色化開啦。又或者咧，你可以直接用嗰個畫筆，即係嗰個油掃咧，就濕啲水喺嗰、那個呢、這個叫做水彩筆嘅筆頭嗰度揩啲顏色上去，就當佢水彩咁樣用嘅、 嗯， 即係兩種用法都得嘅。嗱、 嗯， 就因為多咗呢啲唔同嘅質地啦，落咗張畫紙度有唔同嘅效果咧，其實我個女就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嗱，譬如就算你好簡單一個填色咁樣啦，我唔係淨係平時用屋企嗰啲咁悶嘅都用過曬嘅木顏色啊、粉彩啊或者蠟筆啦，咁、就多咗呢兩種咧。因为咧，我自己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就好恨学人哋画油画、动植幅画嚟画噶嘛。 哦，有 style 嗰只。 系啦，即系好似有啲新搞作咁、哦。咁於是乎咧，就買咗呢啲新嘅嘢咧嚟，即係買咗個厚身少少嘅墊板咧，俾我個女試下扮人哋學畫油畫咁樣嘅 feel 啦。咁俾佢咁樣上色嘅啫，其實。咁咧點解會突然之間講起呢樣嘢，話家長可以輕鬆咧？嗱，我自己咧自問咧就係一個畫畫非常之醜怪嘅人嚟嘅。係 咩？ 估唔到、啊，因為你之前嗰幾集嘅呢個享樂時代都係講緊啊，即係關於美術事嘅，都係關於畫畫寫寫嘅咁樣 嚇。唔靚嘅， 我好想睇喎、 啊。啲好靚，我拍攝影俾你睇下。 喂，但係你即係你舊時做過教育行業咧，都要畫下黑板嗰啲，使唔使㗎？我想問下老師。 都要㗎，我啲學生覺得 OK 咯，但我覺得唔靚。 你要求高啫， 你要求高啦。我都係畫緊火柴人咋， 我都係啊。 咁又唔係，咁你必要時都要識畫少少其他嘢咁樣嘅。咁我於是就同佢一齊學啦。咁其實咧，網上咧，我上次咪講過咧，有好多小學而家咪中意同啲 YouTuber cross over 嘅，即係同啲網紅，譬如教畫畫或者係教語言嗰啲乜 Sir 乜 Sir 咧，就做啲 cross over 啦。咁、於是咧，我出於好奇就睇下，到底人哋點解會同佢 cross over 嘅咧？咁，咁、我就去搜尋一啲咧比較比較個教育色彩強啲嘅呢啲影片，即係嗰啲校長一定係會覺得啊，呢啲阿 Sir 既係教得到嘢、又係即係灌輸到佢哋常規模式嗰個課程噶嘛， 抓到個 attention 喺度。 係啦，咁我就覺得咁可以試下睇下喎，咁我就坐定定咧開咗其中一個咧，有同一啲小學合作嘅畫畫老師嚟到去睇。咁原來嗰個老師咧，嗰啲影片咧係包括埋講咗個故事先嘅、 哦， 然後咧就同個小朋友畫翻個故事入邊嘅一啲人物。咁小白都知啦，如果你成日親子共讀嘅時候咧，一齊睇啲小朋友嘅繪本咧、其實咪好大隻公仔嘅，同埋好鮮豔咁樣啲顏色一定係。咁、原來嗰啲公仔咧，你聽佢講完之後咧，都幾容易畫翻出嚟嘅。嗱，雖然唔係話百分之百相似啦，但起碼你畫咗出嚟，由完顏色，那個小朋友會覺得係同一隻公仔嚟先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小朋友咧就好有興趣去聽個故事之後咧，去創作翻嗰隻人物出嚟啦。咁、於是乎，其實咧就可以都花咗成個零鐘頭去做曬成個過程，即係先講故事，然後咧了解咗個人物特性啊，再去教你唔同嘅畫畫技巧，因為你畫畫咧唔係淨係叫做畫個圓圈、畫個三角形或者眼。就叫圓噶嘛，譬如你可能有唔同嘅上色方法啦，你可能有唔同嘅撞顏色嘅配搭啦。譬如我上個禮拜咧，嗰、個老師就教我哋，譬如你太陽咧都唔一定要淨係黃色橙色嘅、你可以咧不經意咁樣加其他啲顏色落去，綠啊、藍色啊咁。但係咧，你又會令到佢睇出嚟咧，原來幅畫最撚尾咧係好似幫佢打咗個陰影咁嘅啫。咁呢啲方法，咪小朋友會覺得哇，點解咁細個就識得打陰影咧？識掃描嘅喎。咁原來就係可以學到呢啲少少嘅技巧咧，咁啊第時可以用得到啦嘛。 你知唔知我畫叮當喎？有隻咩圓圈加點，圓圈加點。 好想睇啊！ 我到今日都仲未畫到個叮當出嚟。 咁啊，學下 歌都呃人嗰隻歌， 一齊學下啦，同小朋友一齊。 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可以即係得閒咧，揾一啲新嘅畫具啦，或者用一啲新嘅方法咧，去同個小朋友一齊咧去學下咯。嗱，家長咧，我覺得好似我咁樣咧，我就好中意學新嘢嘅。咁譬如我覺得畫畫唔靚，咪同個女一齊畫咯。我女见到我画得咁丑样，佢好开心，佢觉得好有成功感。 咁、可以唔知阿 Barbie 嗰个例子可唔可以 apply 落去应用喺小白嗰度？ 不过我觉得几好，就系同啲僆仔咧。 讀完書或者講完個故仔，跟住叫佢畫翻入邊嗰啲公仔出嚟咧。 係啊， 我覺得都可以係幾好玩嘅一樣嘢嚟嘅，即係準備多啲顏色筆。 佢哋真係要坐定超過15分鐘咧，我覺得唔容易嘅，即係尤其是係咁細個啦，即係4歲5歲嗰啲咧。 上次考古學家嗰個掘恐龍嗰啲咪係 OK 咯。 係啊，即係如果純粹玩咪 OK 咯。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要去上一個課程，因為其實我咧最大嘅理念咧係想佢習慣翻要坐定定上視像嘅堂啫，因為好耐都冇試過做呢樣嘢啦。咁就可以試下用呢啲比較輕鬆啲嘅方法嚟到俾佢哋習慣翻呢個模式先咯。 好啊，咁啊，大家都可以聽下Barbie呢個分享啊嚇，幾好嘅一個方法嚟。 我有見過啲朋友已經用啲軟件咧喺幼稚園嗰度開學咧，話就話一百一大班小朋友一齊開學。咦，个镜头入边冇细路嘅， 走晒啦！有个细路瞓着咗啦。 咁啊，呢个都系亲子嘅一个大课题啊吓，咁等大家探索一下啦。好，唔该晒Barbie， 拜拜，拜拜。 是你吗？整个睡房中间，疲倦吗？两眼已渐睡下，睡了吗？拨动着小盒下，安慰着你那个伤疤，常记得在落雨的一天，呆住了，看见雪白锁链。自那天，换着换洒睡眠，总照料你，永远没变。我们曾经。响各样欢笑，窗边有日光照，你也在旁贴近撒娇。我们曾经住在梦境动人美妙，可惜将要告别了，只怕未来。 于谭杏南嘅呢一首作品叫做《去吧孩子》啊，咁啊同呢只歌一样啊，教细路仔咧急唔嚟嘅，所以调子都比较慢少少啊，咁样 教细路仔真系急唔嚟啊。 咁啊，一步一步嚟啦，循序渐进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玲太喺咩度啊？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你好啊， 两位主持，早晨， 你好，早晨，系有啲咩点唱咧？系想同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其实呢本来呢我是上个星期19号啊，咁呢就点俾个仔仔去旧历生日。 是啦，上个星期呢原本玲太呢就约咗我哋星期三，但嗰日就九中六啦。 是啦。 但有啲关系呢，有啲爱呢打风都打唔甩嘅，我哋梗系补返你啦，系咪先。 多谢你哋先俾我补返。 一定要。 咁佢旧历呢就係19号嘅7月初1，咁但新历呢就係22号。所以呢我就揀旧历嗰日嚟打上嚟嘅，不过就啱咁巧就打风冇办法啦。咁、多谢你哋俾机会我补翻啦，今日 几惊你嬲咗我嗰阵， 唔会 打风好人上啦，系啊，有啲咩说话要同阿仔讲咧？咁样 系咁嘅，因为旧年咧嘅8月22号咧正日咧，我又好好彩就打到上嚟，咁咧系阿白元浩咧就介绍我，因为嗰时我个仔咧即系嗰个思维都仲系不定啊，咁咧即系佢好多嘢都唔。未能点样去行啊？因为佢都系读紧大专，咁后来咧，跟住咧点咗只 再猶豫俾你聽之後咧，咁佢而家今年咧一年之後咧，佢就好多嘢咧都有改變， 嚇、哦、好、啊、多嘢都有曬方向啊咁樣係嘛？ 係啦係啦，好多嘢咧都自己決定到啦， 咁、就好啦。 佢即係問我意見嘅啫嚇，咁、我都拋翻個決定俾佢嘅，嚇咁佢改變都好大嚇嚇，咁、我都希望佢有進步啦嚇、 我哋都係啦，希望每一個人咧都係不斷咁樣去到進步，認清自己個方向嘛，係咪？ 是啊是啊是 啊， 是啊，所以今年呢我都是点返呢隻不再犹豫俾佢听，等佢继续努力。 是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呢，就想 鼓励下佢 啊， 啊， 啊都系头先你哋讲话今年嘅毕业生呢，佢啱啱咁巧系其中隻位。咁呢咁佢嘅暂时都仲未决定到个方向住。不过好彩呢佢都有份 part time。咁呢叫做做住先。咁到时等个疫情啊，同埋个社会现况安定咗之后咧，咁佢自己睇下决定行边条路咯。咁我都祝佢顺顺利利， 系咁我 身体健康。 我都相信阿玲太听落去咧，即系唔会俾太多压力啦，仔仔嘅。等佢咧可以自己摸索一下自己条路，行得舒服啲嘅，开心啲啊。 之前我系担心佢，即系好多嘢都决定唔到啊，好犹豫。咁后来跟住系啦，就好咗好多啦。 系啦， 改变咗好多。 好，咁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作品啦，都有好大嘅鼓励性嘅，好嘛？ 送翻俾你啊， 好啊， 玲太，多谢你嘅点唱， 多谢晒，拜拜。 同仔仔讲几句加油， 系加油， 好，拜拜。 OK， 拜拜。 嘅作品啊， 不再犹豫，希望咁多位嘅听众都一样啊，认清咗前路之后咧，就不再犹豫咁样咧，就努力加油啊，向前冲啦吓！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讲拜拜咯， 听日六点见咯，拜拜。